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系迎林无双嘅时间啦，系北条章 森美， 系咁啊，过几个礼拜啦。你会发觉咧，过一个礼拜咧， 好耐冇讲嗰样嘢。 一来啦，而咧你会发觉咧，啲嘢好似好快咁，啲嘢其实即系上个礼拜讲完呢、這个总选啊嘛。过两日你觉得欧啦件事， 已经得好多好多重大新闻。如果我哋迟多两日做，就多嘢讲好多。 系啊，帕梅又几有单嘢啦，咁啊又系同个日本战舰啦，所谓 同埋松井绫奈啦， 松井绫奈啦，咁好好多人都话系转移视线啦，攞下松井绫奈嚟牺牲啦，咁咁呢啲我就唔讲啦，唉，讲真即系。冇乜，即系对我嚟讲冇关系嘅，对我呢啲嘢。嗱，我哋讲咗，嗱，我哋今集咧系讲翻剧嘅， 咁 就回 归 翻最经常讲嘅嘢啦。咁都即系太多嘢讲啦，呢轮实在吓。咁就 我记好多剧系上一次讲嘅，已经第四集，而家已经完咗。 系啊， 系啊， 第四、第五集即系 去。即系我，因为我做阿尔吉隆功课嘅时候，我睇翻我哋上一次讲系讲就系讲第四集。 系， 跟住我哋 阿尔吉隆嘅第四集。 系， 哇！咁攞命啊！好唔紧要，我哋报翻个收视先。虽然好多都 一步一步嚟， 系啦。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小希先啦。小希就其实 keep 住都十九点几嘅，咁就十九点五啊，十九点三咁上下啦。咁都有啲集数去翻二十咁样样啦。咁花言就跌升翻少少啦，上即系上两集就10.4% 啦，咁就上前日嗰集10.7%，系啦，升翻少少，不过都系，唉， 都系艰难， 都系艰难嘅呢套嘢。好，跟住就星期一啦，咁就我们欢迎罗家就完咗噶啦，咁就15%，最后一集就最高收视嘅一集啦，咁就平均嗰啲次先讲啦。星期二《书店 girl》就一早完咗啦，第九集已经吓，总最后一集系4.7%嘅啫，咁埋单就4.78%，哇！咁佢就 Mother Game 啦，Mother Game 8.6%，最后一集就咁就平均就8.64%。我而家谂下咧，学完上最佳女主角可能系木村文乃，我谂下谂下，我谂下 都有机会 收视嘅问题，收视问题。跟住多塔伦太郎啦，多塔伦太郎就升翻少少啦，第九集12.7%啦，即系都麻麻地嘅，其实都深水料就完咗啦，都5.7%，咁就6.71%平均就脱黑就6.2%，即系升咗少少噶。之前即系再对上嗰集5.8%嘅啫。咁 I am home 咧就大勇啦，13.4%变16.5%，系啦。咁伊斯门恋爱的事情咧就都系个位噶，8.2%咁啦吓。未应该未啊，未完啊，未完。咁就恋另外深夜嗰套深夜剧就恋爱时代2.9%。阿尔加隆的花束就都完咗啦。咁我喺度讲埋啦。咁就系、是、最后一集佢就7.2%，咁就平均就8.61%，最高嗰集就11.5%第一集啦，最低就第七集6.7%嘅。天使与恶魔就5%，咁就到 S 刑事就8.4%未完噶。天王的料理人就哇呢度好劲啊，就跌咗镬好金之后咧，就升翻上嚟，而家就15%啦。系啦，又去翻15%咯，15.3% 噶咯，而家又去翻啦。咁就 Work Heroes 咁就8.2%啦，即系大概系咁啦吓，基本上就是这样啦吓。咁好似似乎有啲剧个开头麻麻地，但系埋尾就 OK 喎。睇个款啊，你最少睇到一样嘢就系、是、木村嗰套可能会唔错啦，收得都系啦咁样样嘅。 咁至於另外就呢個天王的料理人啦，咁就係將會係十二集嘅呢套， 好長， 係應該對上一次我睇十二集嘅劇，應該就係呢個我們的教科書，即係唔計深夜劇啊，咁就已經係講緊差唔多八年前，係啊，咁好少嘅。今次佢好有，我唔知點解 TBS 可以玩到咁大十二集喎。因为佢呢套嘢应该系一早拍完嘅，佢好早开始拍噶啦。咁 即系睇好多演员嘅样貌都知道系一早拍定。 系啦，咁就事不宜迟，我哋讲啊，今集咧我哋会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讲其中三套比较特别少少嘅剧啦。 系， 咁会总结一套《艾金龙的花束》嘅第二 part 翻到嚟咧，我哋先至会讲呢、這个《盐之伴奏者》。咁啊，亦都系我哋第一次讲 War War 剧嘅。咁就好啦。 其实唔系， 唔系咩 War War 剧？ 以前有讲过 边套啊？ 又升唔起喎， 冇，我印象冇，娃娃剧冇 ，OK， 系咪我系咪以前节目嘅年代啊？ 唔记得。 如果以前个节目年代，我印象系有 ，OK， 我就有呢个印象吓。好，咁我哋讲神间剧先啦，小希啦，啊，我哋开始出图啦吓。嗱，小希咁就即系之前都讲啦，收视其实都好平稳啦，冇话大升，冇话大跌啦，就 keep 住19至20度啦。咁小希咧就终于都成为咗可以入厨房做嘢啦，系啦，咁就因为一个比赛，咁就就佢帮手就赢咗咁样样，但系嚟到之后咧，佢遇到好多问题啦，就开始无端有啲感情问题啦，吓同阿美男就有个误会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呢个有呢、這个有得意嘅，同埋就你睇到呢套剧咧，我觉得就系话，佢唔单止系讲单纯系讲阿小希一个人嘅梦想，其实讲紧好多个人嘅梦想啊，譬如阿一子啦、桂太啦、即系伦敦嗰班人啦，即系譬如仲有仲有佢细佬啦，仲有阿实啦，即系阿一次无啦啦娶咗嗰个老无端端中意咗佢个同学啦，嗰、那个啦吓，嗰、那个哥有得，你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呢套剧佢每一个人咧，佢都因为时间够，佢描写亦都好容易讲到出嚟。好明顯突顯到個性格啦，你會容易記得到啦呢一樣嘢啦。咁你睇嘅時候咧，你會睇完一集之後，你會好想睇第二集嘅。 係， 你會有呢個感覺。我都好耐冇試過啦，睇劇對於我嚟講都即係《天王的料理人》都當然係有呢個感覺啦。咁但係即係今季就係《天王的料理人》我想講，如果唔計佢的話， 同埋就係可能呢啲都係神間劇嘅優勢之處，就係時間長咧，就變咗係你好佢俾足時間你要投入個角色，又或者投入佢哋個屋企，又或者。所有可能倫敦嘅成個區嘅人， 啊， 即係你會覺得係慢慢好似佢哋嘅事同你嘅事都好似，即係好似變咗自己嘅事。 係啊，甚至乎我而家去到橫濱咧，都係噶，你都覺得橫濱嗰家人係好似新嘅個感覺嚇，即係呢個就係佢神間劇嘅優勝之處啦，可以話係啦。咁至於佢做蛋糕嗰啲，其實都好點講啊，都即係點講好。即系要佢喺不断咁，我原来每一个工序，即系用个朱古力都要讲咁讲究嘅时候咧，咁你就知道佢呢条路系非常之漫长嘅，系嘛？好啦，我哋讲下一套啦，就事不宜迟，就系《天王的料理人》。嗱，《天王的料理人》真系好劲呢套嘢，真系 啱啱提好几次啊！呢套嘅 系啊，十二集，咁就佐藤健又做得好啦，即系我谂，即系近平成蒙面超人入边，而家即系。仍然做緊戲嘅，即係可以話大熱啦，即係即係話上次小田切讓啊，水島希羅啊，都水島希羅而家就比較少啦， 做作家多啲啦。 咁小田切讓就冇佢，即係點講就嗰條路又即係佢嗰個風格就騎呢啲啦，可能比較，但係佢又真係比較正統啲，可以大家比較易接受啲啦嚇，咁啊，即係個角色又幾好啊，做得即係正，我哋都遲啲都會講啦呢樣嘢。咁而家就講到佢去歐洲啦，其實如果你睇第淨係睇嗰兩集咧，你會覺得哇，佢咁快就咩嘅？可能佢其實我如果冇錯，應該過幾年嘅，其實都 即係時間軸係縮短咗 好多啦。咁可能佢好多嘢講啦，佢可能之後就要同阿天王點樣個關係啊各樣，因為始终套戏个名又《天王的料理人》， 你唔可以最后一集十几分钟。 我有谂过系真系可能最后一集先出噶， 即系会挨到最后一集，即系都有呢个可能嘅。但系佢而家去到第八集已经话翻咗日本噶啦。其实是啊，已经翻 回翻。不过日日剧嘅风格通常都好快嘅，即系你成日谂住佢有啲嘢可能佢会摆最后。 但系佢真系做， 佢有都好早拎出嚟。 系啊，佢十二集又做到俾你睇，佢又做得到。即系你唔会相信，亦都冇呢个可能，就系话佢之后会烂到飞起，呢个系唔可能嘅事嚟噶，你会知道系咪？咁呢个系我觉得系好即系今季。其实如果你问我呢真係真係 number one 呢度。即係如果唔计小希的话呢度真係 number one。即係对甚至乎出色个 Dota 伦太郎同埋 I am home 嘅。咁当然啦呢两个有咁劲嘅喺度啦。咁但係就好多人都即係好多人将个焦点就去咗木村同家人啦。但係其实比较少人比较忽略咗囉呢度我觉得。 我认同嘅，因为我每个礼拜即追劇最有動力的就是這套， 是啊，還有你但其實呢我見有些Facebook 有些講日劇的page 其實已經開始講這套是最好看的，我見有些有不少，有些甚至乎是幾，我覺得他幾挑剔的都話呢套好睇嘅時候咧，咁呢套都好難話唔好睇嘅，我應該都係。咁呢套係好，我覺得係絕對值得講嘅。即是一集絕對值得講的一部劇嚟嘅。好，咁你跟住就輪太郎咯，講輪太郎就去到尾其實就唔係悶，但係就唔係特別好睇咯。你問我就 即係冇一個追看落去嘅動力，係 咪？你會你睇唔會覺得好悶啊，好壓突啊，想佢做下其他嘢。 即係睇完就滿足嘅，只不過你可能就唔係好大動力想睇下。 係啦係啦，即係你而家即係甚至乎你覺得。哇！你夢奶，你嗰兩母女真係，哇！你兜巴扯佢埋牆啦，真係搞到你咁樣。但係你亦都喺呢個情況，你突顯咗輪太郎嘅 EQ 高啊嘛，係高到唔合邏輯噶嘛，你會覺得係，哇！搞到你咁，你唔兜巴升佢埋牆，你真係已經係一個超乎常人嘅一個，去到甚至乎我覺得係你已經係覺得係去到一個。M 嘅属性添啊，甚至火啲话系 啊，佢入面个角色设定好似都几 M 啊， 系咯，咁甚至乎佢嗱，而家听日大结局啦，呢套嘢就咁都其实我唔意外噶啦，睇到个预告都即系就话佢好大机会会同阿梦奶即系或者阿明良就结婚嘅，咁我估到噶啦，咁其实就即系由佢一开头讲话会同咩精神病。即係嗰個醫生同個病人會唔會戀愛？即係由呢個話題已經話俾你聽，係有呢個機會嘅啦。結局已經嚇，但係就你問我咧，呢兩套嚟講咧 ，Dota 即係同佢同 I Am Home 咧 ，Dota 輪太郎好睇啲嘅。 哦 ，OK， 我又覺得相對係咁嘅喎，咁得意喎嚇。嗱咁頭先嗱咁講嗱講艾吉隆之前嗱咁 係 嗱我既然講我既然喺跟住嘅時間講得艾吉隆就知道。艾吉隆是不会开一集讲的啦。咁我之前在 Facebook 群组出了个投票，就是说交给大家嘛，将那个我们讲一集的剧。咁有三套。 即是将我们有睇到有睇有追开的剧就摆上去俾人。 那些什么恋爱时代帮不到你啦， 因为没办法，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好多嘢搞的。咁嗱，我哋决定咗三套啦，就係Dota 伦太郎啦、天王的料理人啦，同埋脱黑嘅。咁其实我想出述嘅。即係今次投票就係話，如果假如《天王的料理人》係三甲不入的話咧，我係會揀開一集係《天王的料理人》嘅。 嗯， 係啦，其實我有咁諗過嘅。咁但係而家就 唔使啦，眾望所歸， 眾望所歸啦。咁脱黑就可能會係鬧呢套嘢係，因為個去到後半部係黐咗線嘅呢套嘢係。好啦，咁或者我哋嗱，咁啊都交俾你啦，艾吉隆好嘛？ 好， 咁就开始讲艾吉隆啦。话呢个一开头应该系个尾嚟噶咯，某一集嘅尾嚟。 其实因为博翻我哋上一次，上一次我哋讲第四集就佢开始慢慢有啲变化咁样。咁、其实我可以交代翻啲背景资料先嘅，咁就。重複翻一次啊！艾吉隆就係 TBS 嘅金十啦，咁樣 啊，收視唔使講 收視唔使講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就係第五集嚟，即上次講就係話有少少變化，咁其實第五集咧就講到佢慢慢開始識計數啊，跟住去到最後咧就甚至係就好似畫面中啦，就已經變咗個天才，咁然後咧後屘就講到係話佢唔單止比一般人聰明，佢聰明到係。同阿教授 超越咗佢啦，個 IQ 智商 即係同一個 level， 即係 他研究所裡面其他人 是會不明白他們的思維的，因為是勁多，是一個很超乎常人的天才。但通常其實很多這些故事都是這樣的，當你由蠢變到很聰明的時候，你就開始有些自大，即是覺得我高人一等這樣。就因為他覺得他利用智慧來去分辨人類的高低，咁即係佢就覺得以前嗰班朋友其實係因為貪佢以前夠蠢咁樣利用佢，就等同佢一齊玩咁樣，所以佢就基本上可以話係絕同以前嗰啲朋友絕曬交咁樣。就 有幾集係絕曬交啦，但係佢除咗阿 Haruka 係冇之外啦，因為佢中意 Haruka 噶嘛， 係冇錯。 跟係咯，咁跟住就。其实就跟住开始梗系会出现问题啦，呢套嘢就系咪？ 系 吓我哋 list 啦，下张相啦，系啊，系啦，咁佢个妹啦，佢个妹真系估唔到啊，真系跌得落噶，你更加估唔到上一季嗰套咩啊？学校的阶梯嗰、那个， 其实我真系认唔出 食棒棒糖嗰个靓妹啦，竟然可以咁成熟啦，唔系话嗰个唔得，但系呢个更加得系。 即係好多人都話佢好適合戴眼鏡。唔係咁，其實講翻幅圖啊，即係其實我唔係專登 cap 佢阿妹，只不過即係講翻佢屋企人對佢嚟講都好重要，因為以前佢好仲係處於智障時期嘅時候，咁佢係一路想好見翻佢媽媽，就話想，即係佢點解想變聰明，就因為想見佢媽媽啊嘛。 想俾佢媽媽稱讚啊。 係啊。 講到底就係。 咁但係。咁當然就唔會咁順利啊！佢變翻聰明之後見翻佢哋， 但係佢都係唔想見，佢都係唔想見，即係佢阿媽其實都唔係好想見佢噶。 係啊，但係個原因就唔係話拋棄咗佢咁樣啦，就係因為其實佢媽媽都對於拋棄咗阿少人呢個仔，其實係好內疚，甚至係出現咗精神問題。 係， 即係就變咗，即係一個令佢內疚嘅人重新出現翻佢面前，係令佢更加痛苦，所以就情願唔好見佢咁啊。這個就是即後來的故事變化樣 好了，跟住呢 跟住就開始主線， 整個故事就開始變了， 即個主線就開始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啦。途中見到就是說另外一個角色河口利央，就是谷川美飾演的， 即是第一集入面跟 少人 邂逅， 是 啊，那就繼而展開了開始他們的認識，咁就但原來佢都即係大家其實佢自己本身個腦都係有病嘅咁樣咁，而但係其實喺呢件事嘅途中咧，咁阿伊加隆咧已經開始出現咗嗰個藥嗰、那個 ALG 嗰個藥嘅嗰個副作用噶啦，咁就個腦又開始有啲變咁。但係其實你問我咧呢度咧，其實都即係其實都係講點樣救翻佢嘅啫。 即其實一個選擇咯，就是一個很不啱的時間，就是當阿少人開始發現原來 AAG 有問題，其實呢個佢對佢哋嚟講係好需要急，係短期內要去解決呢個 AAG 的問題，而從而令佢自己不要惡化。但係問題就是原來另一個阿何口李央，佢好需要又係短時間內你要揾到去救佢辦法，即係變咗時間得咁多。 其實個院長當初俾阿風衰河做呢個研究都係為咗救佢個女啫嘛，攞咁多錢嚟，係啊，即係搞呢個 ALG 出嚟都係為咗救佢個女啫嘛，即係嗰啲聰唔聰明啊，關佢 L 事。 雖然個教授係呃佢嘅，即係佢純粹想自己研發一 隻，即係大家各為鬼胎啦，成件事就係一個一句講曬咯，係 咯。咁唔出奇嘅呢啲嘢咁樣，咁就係、是、即係比較奧妙就係、是雖然話就個教授呃咗阿何呢樣個爸爸，但係其實咁樣以呢個好間接嘅方法，其實 ALG 都係救咗佢個女嘅。 係係係，即係如果唔係就告阿風衰河㗎啦。 係啊，咁就嗱啱啱講過啦，因為佢 ALG 有出現副作用啦。 嚇、 啊！咁但係佢選擇唔去解決呢個副作用，啊、去救咗另外一個。 其實都有開頭都有解決個副作用嘅，咁但係就後尾都係決定救阿黎央，係 啊， 咁、啊、而喺個過程入面咁佢啊其實少人不斷個腦開始出現啲幻象啊嗰啲咁嘅嘢㗎啦，已經就即係開始越嚟越唔掂㗎啦，去到尾仲變返係智障嘅添、啊，即係去翻個情況添，都好啦，去最尾啦，講最尾啦，因為故事唔好講太多啦，咁最尾其實就係、是、佢變返一個白痴啦，結果就係、是、咁。都 幾凄美嘅個結局，個畫面其實幾靚嘅。 即係 我哋唔 cap 啊，你自己睇啦。 某程度上係斷曬六親咁，即係同以往有關係嘅人都全部。 除咗嗰兩個咯，係 除咗兩個最好嘅朋友，即係對等嘅朋友先。 係啊，所謂對等嘅朋友啦。嗱，總括嚟講啦，咁我哋用一個字嚟講啦。嗱，古仔講曬啦。係。講翻個感想咯，其實如果你問我呢套戲咧，好簡單嚟講咧，你要去揾。我会俾翻套戏，即系你想揾佢嘅中心思想都好简单嘅啫。你揾翻1997年杜国威写嗰套《天才白痴》，一模一样， 嗯， 系一模一样。我今晚会 post 翻上嚟，你大家有兴趣睇翻啦。1997年，系《天才白痴》，系咁就系、是、其实都系，入边个攞唔同，但系你会发现嗰啲脉络啊，嗰啲嘢系好似嘅。即系又系俾个阿妈抛弃，跟住又变咗天才，个阿妈翻嚟。但系咧有啲调翻转嘅， 系 阿郭文辉，即系阿郭文辉，即系喺呢套剧嘅阿三 P 嘅角色啦。咁、就系佢变翻天才嗰阵时咧，佢阿妈翻翻嚟就揾佢。咁但系咧，阿郭文辉就系唔认佢嘅。 嗯， 吓、啊，即系调翻， 即系处理方法有啲细， 系有少少唔同嘅。但系就有佢入边所讲嘅中心思想啊，各项嘢咧。其实差不多的， 其实可能就因为艾吉隆是50年代的小说作品，所以说不定天才与白痴 有所参考，不出奇的。 我觉得就是抄添， 系啊，因为 我觉得就是抄， 因为呢个原著其实很出名，就攞很多奖噶。 系啊，咁系啦，另外就但系就对于一个追求梦想的人咧，呢套戏可能会有少少负面嘅，因为呢套戏咧系最后话，即系杜国威嗰样系最后话俾你听咧，唔好夹硬追求梦想。你 系咁就系咁， 平安度过就系人生就系咁啦。即系你唔可以强求一啲嘢啊，即系讲呢啲嘢，其实就好。咁你讲下点睇呢套戏？ 呢套戏 啊，唔系讲 呢套剧，佢想讲嘅中心思想，其实即系话，因为佢同阿兆仁嘅角色喺聪明嘅时候，同个教授成日讨论就系话，即系点样可以令我呢个世界变得更好咁样。教授就话，越多人有高智能，咁就会做出啲好绝对理性嘅，就唔会有咁多斗争啊、战争发生。 其实错嘅，其实想讲错 嘅，即系其实。套剧入面都否定咗佢呢个谂法嘅，咁你想讲点解会错呢？ 就系啲人高智能先会高智能犯罪嘛， 系 你控制唔到噶嘛，一个人嘅， 同埋佢 思维系， 可能就太聪明，佢就会识得点样利用人咯，就 系啦，系啦。 套剧最后其实就想讲系话，令到呢个世界变得好嘅就唔系智慧而系爱咯，咁即系想爱，即系通常日剧都有咁讲啫，即系爱身边嘅人就会，咁其实啱嘅。你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为想。佢變得好，咁你有努力做嘢，或者佢對社會做出貢獻，咁好正常 嘅。係啊，呢個先係其實最簡單而係最直接嘅一個方法啦。 係 好，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就講言之伴走者啦。好，我哋休息一陣，之後見。 和你飛飛30年有用咩？雨傘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嚟，但系班政棍左交用和理非非将成个革命鸠造化。 好简单啫嘛，你点解喂梁振英咯？你下面嗌可耻，佢会落台咩？佢唔会噶嘛，你要实际行动，一系你就上嚟撑呢个台，拉我落去。 勇武抗争，香港建国。 每个星期二10点去到11点，会有我阿 Ray 同四眼哥哥主持新的节目《素人起义》， 素人政治，四眼起义。 素人政治，四眼起义。 打倒港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翻嚟第二節啦，言論無雙啊，繼續咁啊，不條章啦，同埋心美嘅咁啊，講呢、這個我哋第一次講娃娃劇喎， 係 係啊，咁其實近年咧娃娃劇都係好受到注目嘅一個收費台嘅節目啦，咁、電視台啦咁樣咁就但係佢都有少少似我哋香港嘅有線啊撈嘅類咁樣噶嚇，咁就嗱，咁就我哋開始講啦，咁我哋講，我哋開始講第一張圖啊，咁啊講介紹啲資料啊，出咯，係啊，出圖用咩？哦，出唔到嚇， 唔係係出圖 啊，係出圖，係啊 ，OK， 咁嗱，言之換咗者，咁就係、是、其實就係喺呢個上個。上兩個月到啦，四月十一號啦，咁開始喺星期每逢星期六啊播嘅，咁就一共五集。嗱，咁就呢套劇咧，初時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啲講漫畫嘅。咁跟住啲人又講，喂幾好睇喎！啲人又講話，咁我咁啊試下睇啦，咁樣係啊，咁啊保持下啲神秘感，我又唔喺個 group 度講啦，咁就係咯咁樣。咁當時你喺網上面見到佢，唉佢啲劇評哇好多人寫喎，你又咁嘅感受啊？ 冇睇到， 冇留意， 冇留意， 但我有留意到，我有留意到吓。咁嗱，咁或者我哋一开直接咧，我哋就讲翻讲佢嘅故事先。咁我哋就会跟住咧喺讲古仔嘅时候咧，我就会讲啊，我就谂到好多嘢嘅呢度剧，我系谂到好多嘢出嚟嘅。咁我就究竟系点样样咧？咁样样，好，我哋开始下一张图。嗱，咁呢个咧就系开始佢个古仔啦。咁就从下内水啊，饰演嘅水野啦，咁就本身系一个调查官啦。其实之前系一个警察嚟嘅。咁佢今次受咗一个委托咧，就系即系佢其实本身系帮啲出版社做嘢，做啲 即系专门系帮出版社调查。 系啦，咁就帮一个好出名嘅，即系已经过咗身好出名嘅漫画家啦，就阿岛啦，叫做阿岛啦。咁咧就调查佢哋揾咗一份咧，未公开过嘅漫画。 系 咁咧就呢份漫，但系呢佢呢个漫画嘅内容咧系非常非常之点讲啊？ 令人恐惧， 系令人恐惧又恐怖嘅， 即系毛骨悚然就呢啲。 系啦系啦系啦，咁嗱而呢套咁而当中咧，你会睇到啲即系我又谂到啲嘢噶。通常啲漫画家咧压紧有一啲咧咩未公开过啊嗰类咁嘅嘢嘅。 所有艺好多艺术家都有呢啲 硬艺咁嘅嘢。咁我就当时就谂到一套嘢。喺记唔记得叮当咧？ 系 叮当啊，咁就喺八几年嘅时候咧就出过都市传说，就话咧有一个作品咧叫 Talent。咁就係一個即係都市傳說嚟嘅，咁但係就揾唔翻嗰套嘢，咁係只不過係後屘有人喺個 YouTube 嗰度咧擺翻一個模擬嘅動畫出嚟嘅，好恐，但係都好恐怖嘅搞到，咁就話咩啲嘢扭曲曬啊，冇聲啊，咁好怪嘅段片，咁咧。但系就當時咧就，我覺得幾奇怪嘅呢個都市傳說。既然你講得出，咁之後有人錄咗啦。因為通常呢啲咁嘅呢啲哆啦 A 夢呢啲一定會有人錄噶嘛。咁但係點解冇原本錄啲人錄咗嗰一集而擺翻出嚟咧？我覺得呢樣好奇怪。只不過點解會有人咁模擬咧？咁呢題話講完啦。 係 咁就咁而佢咧就想揾翻呢個真相啊，究竟？呢份嘢系咪佢真迹咧？因为佢入边讲到嘅嘢咧，系同佢十几廿年前咧嗰啲少女失踪案啊， 三十年前 嗰啲好鬼恐怖嗰啲有关系噶嘛？ 好悬疑嘅案件， 好悬疑嘅事嚟噶嘛？咁即系呢啲嗱，呢度我又谂起啲嘢啦，即系嗰啲咩？大家聽到 好奇案嗰啲， 又恐怖嗰啲咧，即系殺咗人又兇手又唔知邊個嗰啲咧，嗰啲咩嚟咩黑色大禮花啊啲咁嘅嘢咧，即系哇嗰啲有 sense 喺嗰度。咁呢啲咧就係可能貓劇多俾我哋睇四大台嗰啲比較多嘅嘢咯，或者係比較係唔同嘅嘢啦可以話係啊。咁即係近年南海兒嗰件嗰單嘢都係啦，好似離奇啦，即係你會諗到呢啲 最後都係唔知點咩， 都係唔知點嘅咧。咁但係呢個咧係有咩嘅，即係都係有答案嘅啦。呢套劇係咪 ？OK， 下一張相嗱，咁嗱咁啊水野就佢以佢咁以佢嘅能力，梗係對漫畫一概。唔熟悉嘅佢，咁梗系要揾个帮手去帮佢噶啦。咁佢就揾咗一个，即系我哋平时睇剧咧，即系好少有咁正经噶嘛。呢个古田新太好少咁正经，跟住做一个提壶呢个角色，好鬼正经噶。 啊！但系佢即系点讲？可能佢即系 平時做得多搞笑角色，變咗佢認真起嚟都你都會想笑下咁 咯。少少咯，初頭後屘唔會嘅，後屘唔會嘅咁即係同埋你喺度其實學，即係認識到好多漫畫嘅一啲知識嘅，譬如點樣分鏡啊，點樣去點網點啊，用網址啊呢啲咧，咁就係一啲即係一啲好詳細嘅，就即係唔好詳細，即係交代俾你聽係講啲啊點樣去畫啊，即係點樣去，即係唔係就咁畫公仔咁簡單嘅漫畫就唔係啊，即係啲筆又點樣用啊？ 可能因為呢個原著都係一個系列嘅一個推理小説，即係可能佢成係即係其實原本係以提壺呢個為主角嘅，咁入面佢其實講到好多嘢，佢話俾你知點解，即係例如點解呢個佢會係真跡，或者點解唔係佢自己寫嘅，佢解釋得係好清楚同埋好詳細，即係令人哋一聽就明白，而且好有說服力嘅，即係嗰啲專業詞語嗰啲咁都係好多。 係啊，咁但係就你唔會睇唔明嘅。咁同埋咧，你會你發現一樣嘢，我睇套劇嗰陣時 係 我見到耀潤呢個角色小炸 啊， 肯定有啲嘢，點知真係有啲嘢。 果然真係有 啲，而事實上真係有啲嘢，不過好快又冇又又冇嘢。 即係原來又唔係佢做，佢唔係陳仲耀。 係啦，但係又同件事有關係，咁樣樣咯，係啊，同個真相有啲關係嘅咁樣樣。嗱，咁我哋去下一張相，即係講一啲感覺先。嗱，即係咁嘅。好劇咧，其實個真空咧，就一早出咗嚟㗎啦。咁但係就你估下估下邊個咧咁樣樣咧，其實都 你就算見到個樣，你都唔知佢邊個。 係啦係啦，咁同埋咧，我想講咧，佢呢個畫面好即係好鬼核突。我想讲，即系佢拍到呢种咁嘅核突感觉咧。 咁又系啦，呢套剧就系其实个题材，你话系咪话真系好恐怖又唔至于嘅，其实只不过佢好多时候拍嘅手法，佢拍嘅手法，即系啲画面啊，各方面嘅嘢，令你觉得系有一种有少寒寒地嘅感觉喺度。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咬筆呢度咧，真系，嗰啲咬筆声真系好鬼核突，即系我心谂喂。你咬咗好多年噶啦，你咁都唔中毒死啊？我唔系讲原毒，你因为啲油漆都有毒噶嘛，啲木啊嗰啲油漆都有毒噶嘛，你见佢，你见住你支笔系咬到碎晒，凹晒噶嘛，即系咬嘢落咗肚噶啦，咁都唔中毒死啊？啊，真系好嘢喎，真系啊！即系有时人嘅嘢咧，就真系好难讲。系呢个系真系个凶手嚟嘅，呢个真系个凶手嚟嘅。好啦，咁而事实上，我头先都讲到啦。是真的有警棍的是真的有警棍的那么你那么我刚才不是说一堆奇案的那么凶手通常都会连续犯案的嘛，因为他不能够抑制他自己那个的犯罪那个欲望， 是套剧里面有一个角色都有讲过， 是啊，但是为什么事件二十几三十年了，为什么又一个小，因为他讲 有一个女仔又不见了嘛，为什么又不见呢，咁原來就係佢，就係呢個小宅啦。 撩起個， 就撩起佢，因為佢揾到嘛。佢其實一早就知道嗰個漫畫嘅真跡就唔係阿賭華噶嘛。咁係呢個， 但佢唔知邊個就利用一個搜查員幫手揾。 係啊，咁就利用一個搜查員係幫佢揾啦。咁啊，從中搞下嘢咁樣嘛。咁大家睇啦，呢度值得睇嘅。咁佢其實本身阿小宅咧，本身個背後咧。都有一個嘅唔係咁快樂嘅童年嘅，可以話，即係呢啲係同一啲我哋成日睇一啲殺人案啊，即係又係 有共通點 嘅，有共通點嘅，即係嗰啲又係嗰啲細細個俾阿媽虐待啊，即係其實我諗就佢虐待呢 part 唔係好詳細講啦，即係多數都係講唔理佢，阿媽唔理佢，咁但係就系啦，咁就俾佢揾，即系佢阿妈挂同其他男人搞嘢啦，咁就杀埋，你咁你自己喺个露台度自生自灭嗰只咧，咁又自己冇嘢做喺个露台度夸夸咁样，咁咪于是就揾啲嘢嚟玩咯，即系譬如话捉只昆虫抌入去嗰啲困住佢啊， 我记得佢讲话佢阿妈会用烟头辣佢啊嘛，即系每次辣完佢就想将呢个痛苦去转移落去啲昆虫度，佢就会咁样做。 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好獵奇嘅，即係我成日講咧，佢初一定係咁噶，一定係咁噶。一個犯罪者一個傾向就係話，你開頭一定係蝦啲嘅昆蟲啊、弱小動物啦、啊。即係我唔係話大家踩曱甴唔啱啊， 有害蟲嘅。 先聲明啊，即係譬如話約束啊，即係打啲貓狗狗、啊。 即係睇你個出發點係咩啦，係 即係嗰個打即係個一。 即係從而得到快感嗰啲咧，即係好似佢啲咁嘅 case， 但係佢又唔係咁，佢有個背景 backup 咁啊。但係你冇，但係呢樣嘢你唔能夠做藉口啦。當然喺我哋喺佢嘅世界嚟講，咁另外就係佢嗰個即係去到居民媽就人啦，開始人啦。咁而事實上呢套劇亦都係表達咗小澤呢一種嘅心態喎，即係由細細個。啊！由昆蟲開始折磨，去到而家揾個人，啊啱啱先有個畫家，利用下你啦，你係咪想畫嗰個表情啫？捉條女翻嚟俾你玩咯，類似係咁咯。即係其實佢就唔係，即係我諗佢唔係話去到逼死佢嗰只嘅，純粹折磨佢嗰種，係啊。即係呢一樣係你會睇到，即係一個犯罪者嘅心態啊，嗰樣嘢。其實呢套劇我諗唔係一個情節上面，即係你喺情節上面。我見好多都呢劇評都係講啊，其實個結局咧就係嗰種好温情嘅嗰啲咁，但我又唔係咁睇嘅呢套，即係睇到佢背後一啲好恐怖啊，一啲犯罪者嘅心態啊嗰啲各項咧，同你以往睇一啲刑事劇啊，一啲講一啲犯罪者嘅電影啊嗰啲咧，你去諗翻哦，原來真係咁樣嘅喎，即係我嘅角度有少少唔同啦，咁跟住咧我諗。第三集啫，你呢个小仔已经呕晒你所有嘢出嚟，咁之后嗰两集点咧？咁结果就系佢系死咗第三集，心脏衰竭死咗嘅， 即系好突然，即系佢啱啱你啱啱先知道佢原来有份嘅，转头就死咗。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吓。OK， 咁我哋下一张相啦。嗱，咁就 跳咗一段时间， 跳咗好多时间噶啦，我哋都嗱咁样。就即系个古仔真系其实几，即系如果你咁讲咧，其实个古仔系去得几快嘅，可以话系。咁咁其实既然阿小泽查得到，加上阿提壶嘅能力，咁当然佢哋阿水野亦都查得到啦。咁阿水野又唔知道自己走去查，撩下撩下又话真系终于俾揾到呢个背虫啦，即系背缘啦。sorry， 唔系背虫，背缘，即系嗰个咬笔嗰嗰个漫画家。咁因为呢个作品咧，其实都有啲引导性，你可以喺个漫画度揾到啲启发出嚟嘅，咁个其实我哋讲咁耐都冇讲过漫画内容，不过都唔系好紧要啦，即系你大家去睇翻啦，即系都系讲翻成佢呢个漫画家点样去做案啊，点去做案啊，即系点样去杀人啊嗰啲咧，成个过程画晒出嚟嘅。 系 啊，咁可以画到第一身咁，所以点解话咁恐怖咧？那个作品又令我谂起个哆啦 A 梦嗰集嘢咧，就系咁解啦，系嘛？即系啲系啦，咁一啲细节啊，点啊提壶就用漫画入边嘅细节啊，搵到好多嘢出嚟咯，搵到好多个凶手出嚟咯，咁系啦，咁就同埋就系个漫画入边亦都有提到个细路啦，漫画家同个细路之间嘅关系啦，咁呢样嘢都系你睇到系即系成个故仔，即系你搵。嗰、那個漫畫家係邊個知咧？其實最後喺到最後嗰兩集咧，係揾個僆仔係邊一個？其實當初咧，我有懷疑嗰個僆仔就係小澤嘅，即係阿耀仁個角色。 一個年齡上年齡方面， 年齡似，但係又唔係。 但係你睇個漫畫家個表情又唔認得佢咁樣。 係啦，又唔似喎。咁係咯，咁去到尾就又有啲唔同啦。咁係咯，咁甚至乎第三集死咗添。 係。 咁你更加唔係啦，話咗俾你聽係咪先？嗱，咁佢俾人捉咗啦，因为其实点解佢俾人捉咧，就是、因为佢去咗嗰个地下室啊嘛， 系， 即系又系 意外嚟嘅， 系意外地俾人捉，跟住阿贝元又唔知运咗去第二度啊嘛，呢个第二度嚟嘅，呢个已经系啊，好离奇嘅呢、這个，咁就呢度有，其实呢度呢个古仔咧系嗰个啲嘢咧又系个心思系几神秘嘅，即系啲嘢啊，即系每一个角色，你会发觉有佢用途喺度嘅。硬系有啲出現嘅原因喺度嘅，咁甚至乎喺呢个故事入边，水野同佢个前夫无啦间嘅前夫咧，系估唔到系帮咗佢嘅。 前夫系最重要的， 佢前夫系就跟踪佢啦，直头系成日跟踪 跟踪狂， 但系佢之前做差佬噶嘛，点会唔知道你跟踪佢啫？系咪先？咁当然你话去到呢度，咁其实都我觉得系其实呢套嘢咧，你系睇得几点讲咧？少少辛苦，你有冇咁呢个感觉？ 话都 OK 啊，点辛苦法 咧？我觉得系即系做嗰啲嘢咧，又 好尽力咯。 系啦，即系我哋以往嗰四大台比较少，因为个时段问题啦，始终系嘛。 又或者我都是其實他實際上做的不是很好，但他即係我都係啱啱講過，就係佢表達出嚟嘅 方式 係啊， 係啊， 即係嗰種畫面啊、聲音啊嗰啲係好犀利。 係啦，咁或者同埋你個配樂啦，配樂都勁啦。咁同埋就係你睇到嗰、那個呢、這個亦都係講咗嗰個頭先我講過啦，小澤嘅角色點解會有一種咁變態嘅欲望咧？就係、是、話因為佢細細個個關係嘛。其實呢個都係㗎，貝原都係㗎。佢呢、這個佢呢個兇手都係噶，因為佢細個又係好中意畫畫，但係唔俾人認同。 嗯， 咁唔俾人認同，咁咁個問題就係、是、你冇人認同，咁但係咧第一個話佢畫得好咧係一個女仔嚟嘅。 係。 咁但係呢個女仔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點講咧，唔係乖乖女啦。總之即係有啲嘢㗎啦，咁樣。咁就話佢有一次咧喺個河邊咧就見到佢俾幾個俾個麻甩俾個俾俾幾個麻甩佬，應該俾個 都學生嚟嘅啫，嗰啲 學生啦、啊。咁就拉咗去河邊，咁就梗係搞嘢啦。咁就梗係 N 個 P 啦。OK， 咁但係咧佢嗰個表情咧係唔係痛苦樣嚟嘅，係完全一個喜，即係好難講一個表情啊。即係你覺得佢係開心嗰個樣子，但係又唔係好快樂嗰個表情咧，好複雜嘅。咁咧，佢咧就俾呢、這個而阿貝原咧就俾呢、這個 表情 咧吸引咗。佢於是咧就想捉啲女仔翻嚟咧，畫翻個表情出嚟，要佢痛苦，即係要佢好辛苦咁樣喺呢個咁嘅狀態之下咧，就畫呢個表情出嚟。 即係我想畫一個係介乎生與死之間嗰個 嗰、個表情。咁但係咧，在这个过程之间整死了几个女仔，咁于是咪变咗散犯咯，就是这样嘛。咁但系就其实即系呢一样嘢，亦都系催生咗一个连环杀手嗰个心态，点解会杀人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可能未必系佢真系想杀人嘅，咁但系事实上 佢做啲嘢，结果就杀咗人， 结果咧就杀咗人嘅，系啦咁样嘅。咁、两个就好搞笑啦，其实呢度几搞笑啊，两个喺度互相讲佢自己嘅过去啦，企图拖长时间啦，等阿提壶揾到佢啦。不过我谂。唔知道有冇呢一樣嘢啦嚇，咁、呢個都係都係一個好即係幾特別嘅地方咯，我可以話。 即係同埋解釋咗好多嘢啦，喺呢一場戲入面。 喺呢一場戲入邊又解釋咗好多嘢，咁同埋亦都係講咗點解貝原有咁上乘嘅畫功，但係都唔可以成為一個漫畫家咧。其實都有講嘅，就係、是、話你大家都睇到噶。佢無論喺阿島嗰度，跟住去另一個漫畫家嗰度，佢畫啲嘢都好靚啊！甚至乎啊，佢嗰個 畫工係 畫工，甚至乎係超越咗 漫畫家仲好。 但係點解阿島係會話啊？你雖然畫得靚過我，咁但係始終都係 你永遠唔會超越 到我。其實好簡單啫嘛，因為你只不過係模仿人哋啫嘛，你超越你。做你冇一个自己嘅风格喺度， 后面都有解释过，就佢对于故事嘅结构方面系冇一个好好嘅理解嘅。 系，系啦，即系呢个亦都系贝原唔能够成功嘅一个原因。但系只有两个人赞佢啦，一个就系个小朋友啦，一个就系嗰个女仔啦。 系， 结果就系、是、吓，喺成套剧入边。好啦，咁呢下一张相啦，全剧我觉得最败笔嘅位啦。咁当然唔系俾大家看， 我都觉得呢个位比较奇怪。 系啊，咁。我就即係當然啦，唔係話從下來水咁靚嘅身咁靚嘅身軀，唔係咁靚嘅身材啦，又長腿又 S 型嘅身段啦，唔係講緊啦。當然呢個好重要啊。咁嗱呢個係講佢逃走到，即係唔知點解開隻槍啦。咁樣你大家睇翻套劇啦。咁但係一個古仔怪嘅地方就係嗰陣時提壺已經揾到佢噶啦。咁即係佢喺嗰個槍嗰度咧就掹住個牆嗰、那個嗰、那個牆邊嗰度咧，行下嗰只嘅，咁後屘跌咗落嚟喎，你記住嗰個兩三層樓高，跌落嚟，跟住揾阿提壺墊咗底喎。大家覺唔覺得有啲問題？點解提壺可以乜事都冇嘅？ 佢就好痛咁樣，跟住起翻 嗌痛，嗌兩句痛都冇嘢噶咯。好，跟住咧佢好似傷過佢，佢入咗醫院，佢入咗醫院，係咯，咁就係咯，咁結果就係、是、你唔覺得有問題嘅咩？ 有問題，我初頭以為你應該會要揾周圍去揾嘢幫手賤下嗰啲啊。 佢自己賤唔緊。正路你知道一個人跌落嚟嘅時候會有衝力㗎啦， 有幾層樓高， 仲要係兩三層樓。喂，雖然兩三層樓唔係話好高咁，但係都跌得死人㗎嘛。 你冲落嚟呢下， 同埋就算唔死都应该都伤得好金啊，或者乜嘢咁样。 照计 断块骨都好正常啊， 都会断翻几条骨啩，好吗？系啦，咁大概就系咁啦，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成套剧最最奇怪嘅地方啦，系啊，即系我觉得亦都系呢套剧最败笔嘅一个地方啦，系啦。好，咁跟住就下一张相啦，系啦。咁呢个就系亦都系最后一集啦。咁就系其实讲咧，佢原来小泽嗰时咧。为一个编嗰个页码，咁就原来咧有啲问题，咁原来小泽编嗰个咧同原本嗰个咧系有啲唔同嘅， 即系佢页码系后期先写上去嘅啫。 系啦系啦，咁样样嘅，咁当然啦，佢后屘就自己编啦，自己睇，原来咧唔同编码咧会有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即系个就系正我啱嘅所讲，就系对于故事结构嘅调动方面啦，系。 系啦系啦，咁系啦，下一张相，嗱咁就个靓仔中意。当然啦，最后一集揾咗啦，我亦都讲咗成个故事，成套剧每个角色差唔多有用嘅，咁呢个当然系有用啦，即系提壶喺提壶周不时出现嘅一个朋友都系有用啦，原来佢就是那个僆仔咯，系咁大家睇下点样样个故事来龙去脉，咁大家睇下啦，都系嗰句，咁系啦，咁出埋最后一张相啦，咁呢个就系画面最后啦，就系好多人都话啊，点解呢个故仔就系一个咁其实一个充满爱嘅故仔嚟嘅，咁样就系因为呢个画面啦，咁样即系其实咧个凶手咧都好寂寞噶，都好需要人哋扶持嘅，咁样样。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即系我觉得始终个 focus 都喺嗰个凶手嗰度，即系嗰个杀人个杀，即系犯人个心理嗰度，我觉得呢样嘢做得几特别嘅。 我就觉得呢套剧我着眼点系放喺佢个主题好紧扣，就系、是、关于漫画方面，即系佢好多嘢，杀人凶手啊，又或者系故事解查案嘅过程啊，其实系好透彻于一啲漫画嘅情节，即系又或者关于漫画业界嘅，即系关于漫画家同埋编辑嗰方面嘅关系啊，即系其实即系画面中两个角色就系一个话漫画家一个编辑者嘅故事啊，即系我会觉得主题是非常之紧扣，即系每一个环节都同漫画系扣上关 系。系啊，你就喺个漫画度揾咯。 系啊，全部嘢都系喺、啊、都系同漫画有关嘅。 系啦、 啊， 咁我哋翻翻嚟先啦，套剧都差唔，我哋个古仔大概啦，我都讲大概错，我哋翻翻嚟先啦，系、啊，我哋转翻个主画面啦。咁基本上就讲咗40%， 系 个古仔嚟讲咗40%啦，亦都讲咗我想讲嘅嘢啦，即系讲一个凶手。同埋嗰個嘅心嘅內心世界，同埋喺查案嘅嘢就唔係講得太多，即係你會好容易查得到噶啦，即係個脈絡亦都好容易捉得到啦。咁同埋啊，你會見到阿提壺咧，佢呢個咁漫畫痴咧，佢會無端端有啲正義感上身噶嘛， 都自以為化身成漫畫主角， 係啊，即係救阿水嘢嗰度啊，咁又成套劇就好睇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真係 number one 咧？我覺得未到嘅。即係推薦啦， 印象好深刻啦， 印象深刻啦嚇、啊！即係因為我哋可能第一次睇呢個 Wow Wow 劇，接觸呢個 Wow Wow 劇就所以有呢個感覺啦、可能同你睇開覺得我、差唔多啦，大概係咁嘅，都唔出奇。咁當然咧，你睇 Module 嘅時候都有少少唔同啦，睇第一季嘅時候嚇。咁、當然係呢個有少少點講啊，特別啦嚇、啊！即係總之嚇、啊，即係如果第日有機會有時間咧。我都會可能會再講嘅，Wow Wow 劇我哋都會再講嘅，因為五集啫嘛，講真唔難去睇曬啦嚇。咁、我今集我哋不如早啲完啦， 好 講嘢都唔多啦。嗱咁補翻一句先，嗱呼籲翻先，嗱 My Radio 嘅節目月費計劃咧已經實施咗噶啦。咁如果大家想呢個月想加我。即係支援下我哋節目咧，搞呢個月費嘅話咧，可以去呢個 My Radio 嘅網頁嗰度查詢一下噶。咁啊喺 My Radio 入邊個網入邊咧有呢個節目月費嘅收費表啊，揀你嘅想揀嘅節目咯嚇。咁、就所有嘅嘢咧，因為節目都尾聲啦，咁就詳情你喺翻我哋 My Radio 嘅網頁度睇翻嚇。OK， 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嚇，咁。系咯，咁下集我哋又系讲日剧咯。 好， 咁就但系个模式咧有少少唔同嘅，因为讲总结，我哋就唔会话青年点样识咁讲，系会好详细咁讲嘅。但系讲几套嘅啫。好，咁就边几套咧？咁大家到时就知噶啦。好，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